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最近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带来了一本新书，那年那信，梳理了自己家里68年来的上千封家书，从1950年的情书到2018年的微信，梳理这些家书也相当于是梳理了这个家庭68年来留下来的痕迹。家书这种书信形式记录了一个家庭的故事，而一代一代的家庭千家万户的故事像拼图一样拼凑起来，也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就从敬一丹的1700封家书开始说起，也来聊聊那些著名的名人家书和他们背后的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2015年，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正式退休。这3年来，他形容自己除了离开焦点访谈，其他的也没离开。虽然退休了，但还在主持节目，同时还出了3本怀旧系的图书，分别是《我遇到你》、《我末代工农兵学员》，还有这本《那年那信》。敬一丹生于1955年，他小时候就发现家里的床下有个木箱子，里边放的就是属于爸爸妈妈的信。敬一丹的父母相遇在1950年，那一年的12月23号，父亲在恋爱第一封信中写道：无论那寒风吹得多么紧，它永远也吹不开我们热烈的友情。敬一丹说，家中所有的信都是他母亲一封一封整理的，最后整理出了厚厚2本的家庭读物，还取了个名字叫《我爱我家》。母亲对4个子女的教育风格是让姐弟4人懂得相互关爱和欣赏，养成不争的习惯，更形成了让的习惯。敬一丹记得自己13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用缝纫机给弟弟们补裤子，补丁有点厚，缝纫机的针穿透了他的右手食指。闻声赶来的母亲没有安抚他，而是大声喊来2个弟弟，对他们说：你们2个记住，你2姐给你们补衣服手指都扎穿了，她也不是大人，她才比大弟大3岁，她替妈妈照顾你们，你们长大要是不对你2姐好，你们就真是丧良心了。敬一丹说，当时他听到妈妈的话，心里想的是帮妈妈管弟弟，管这个家，这是我该做的，我还能做得更好。后来敬一丹去北京上大学，16岁的小弟也离家当兵，母亲就给敬一丹写了封信说：妈妈老了，你要替我分担教育和关心小弟的责任，常常给他写信，他不回信你也要写，他年龄小，一个人在外面更需要亲人的关怀。在母亲的提醒下，敬一丹给小弟写了许多信，如同倾盆大雨一般全力以赴地写。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才22岁，可以说是穷尽了所能想到的大道理小道理，全写在了给弟弟的家书当中。读信节目《信中国》的主持人朱军说，拥有1700多封家书的敬一丹家是幸福的，即使在条件艰苦的年代下，家庭成员间的浓厚温情依然带来了别样的幸福。而读者翻开敬一丹家的书信记事，看到我们未曾经历的，甚至是未曾听到过的故事，这些故事能够给自己内心带来哪怕一点点温暖、震撼与思索就够了。通过书信的文字记载，能看出一个家庭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。敬一丹说， 父母教导子女通信的方式可以让下一代人隔山隔水不隔心，始终保持有沟通、有惦念，还有心灵的交流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家书。俗话说家书抵万金，在从前慢的那个年代里，虽然车马邮件都很慢，但一封封的书信却是满载着浓浓的亲情。要说起那些名人名家的家书，不光是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情感慰藉，也是给咱们后世的读者留下了一份文化宝藏。在众多的名人家书中，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傅雷家书了。傅雷家书是文艺评论家、美术评论家傅雷先生和他的夫人写给长子傅聪和儿媳的家信。这些书信由傅雷先生的次子傅敏编纂成了一本家信书籍，起名《傅雷家书》，最早出版于1981年。这本书里摘编了从1954年到1966年傅雷先生写就的186封书信，最长的一封信长达7000多字，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和期望，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。傅雷家书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性的文化事件，30多年来这本书也一直是畅销不衰的。上个月赤子的世界傅雷诞辰110周年纪念展在北大红楼举行，展现出了翻译巨匠、作家、艺术理论家、教育家傅雷的生平经历，并且介绍了他的翻译作品。傅雷先生一生翻译了34部外国名著，正是在他的努力下，法国作家伏尔泰、巴尔扎克、罗曼·罗兰等人的重要作品才来到了中国读者的面前。大家都知道傅雷先生的长子傅聪是一位知名的钢琴家。1954年20岁的傅聪应波兰政府的邀请参加了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，并且到波兰留学。那年的1月17号傅聪离开上海到北京来学习外语、乐理等知识，做出国前的准备。在送别傅聪的第二天晚上，傅雷先生就开始给儿子写了第一封家信。直至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人世，家人之间鸿雁不断，从而形成了这洋洋几十万字的中国当代书信体名著《傅雷家书》。在这些家书中，傅雷先生的爱子情深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他写道：亲爱的孩子，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，怕你嫌烦也就罢了，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。每天清早6、7点钟就醒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也说不出为什么。听过儿子的钢琴演奏录音之后，傅雷先生又写道：以演奏而论，我觉得大体很好，一气呵成，精神饱满，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，音色变化的确很多，我们听了都很高兴，很感动。好孩子，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。关于父子间通信的目的，傅雷先生也在家书中有过阐释。他说，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，不是莫名其妙的说长道短，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。第一，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、讨论音乐的对手。第二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，让我做父亲的得有些新鲜养料，同时也可以间接传播给别的青年。第三，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，尤其是你的思想。第四，我想时时刻刻随处 给你做个警钟，做面忠实的镜子。不论在做人方面，在生活细节方面，在艺术修养方面，在演奏姿态方面。1966年的9月2号的深夜，傅雷夫妇联名写下遗书交代后事，悲壮地走完了一生。2013年10月27号，傅雷夫妇的骨灰安葬在家乡上海浦东。傅聪、傅敏经过商量，决定在墓碑上刻下父亲家书中的一句话：赤子孤独了，会创造一个世界。 记得苍生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今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他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他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人家就痛了。钱都满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人家就懂。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咱们今天从敬一丹的新书《那年那信》说到了著名的傅雷家书。其实曾经集结成书的名人家信还有不少，著名的梁启超家书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遗产。梁启超育有十个子女，其中长大成人的有九人，九个子女个个成才，造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教奇迹。这些子女中有七位子女出国留学深造，并且都本着爱国之心，在不同时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这其中梁思成、梁思永、梁思礼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，是成就最高的三位。子女们的成功和梁启超对他们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有人说梁启超的子女优秀是因为他们家基因好，学问好，认为他的子女成才是理所应当的。其实近代名人中子女不成才的也有很多，不是家家都能满门才俊的。梁启超和子女的相处模式以及他教育子女的方法，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超前的。说起来，梁启超可以说是一位留学生家长的榜样。从1923年到1929年他去世，梁启超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几位子女写信，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，指导他们做学问，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。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，总共100多万字，占了他著作总量的1/10。从诸子家训、严氏家训到曾国藩家训，这些教导子女立身处世的传统文章，往往有着一副神色严峻的面孔，会让孩子和家人觉得有些惧怕。但梁任公教育孩子却是相当的不同，他在给孩子们写信的时候非常温柔啰嗦，甚至会肉麻地表达情感。信中的称呼全是大宝贝思顺、小宝贝庄庄、老 baby、 宝贝等。您别忘了，这可是将近100年前呢，那个时候的家长可没几个是这样的。梁氏家书中也没有过多的说教，更没有传统所谓的成功经验。信中既谈到国家兴亡的大事，也会说到家庭琐事，但不论大事小事，我们读到的就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比如说梁启超会用唐代大诗人李白、杜甫和政治家姚崇、宋璟做比较，告诉梁思成应该安下心来，踏踏实实地好好学习，并且引用曾文正的两句话：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。在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，他又写道：你们须知，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，对于你们的爱情12分热烈，你们无论功课如何忙迫，最少隔个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，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。梁启超的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，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。1925年17岁的梁思庄随大姐梁思顺到加拿大留学，刚到国外学习，梁思庄一时还不适应环境，梁启超非常理解孩子，也用书信帮助孩子释放压力。他是这么和女儿沟通的：至于未能励进大学，这有什么要紧，求学问不是求文凭，总要把根基筑得越厚越好。又说：庄庄啊，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，千万不要着急，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，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，倒令我不放心了。等庄庄功课比以前好了，梁启超又告诉小女儿，每天要拿出几点钟来，每礼拜拿出天把来玩玩，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，从容点，所得还会深点，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。有人说，中国传统的父母爱孩子的方式往往是只表达自己为子女付出了多少，却羞于表达自己对于子女的爱意。梁启超不光是擅长表达爱意，更愿意跟孩子们做朋友，他会和孩子们去谈自己工作上的烦恼，也会谈到自己的事业和理想，用言传身教来代替说教。一个世纪之后，咱们现代的家长朋友们还得从梁任公身上多多学习才是，不妨找一本梁启超家书，我们先来读一读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家书。说完了历代名人家书的故事，我们再来聊聊当代名人的家书。在一本叫做《成长，请带上这封信》的图书中，汇集了30位来自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为孩子写下的书信。比如演员黄磊，他看到自己的大女儿多多不情愿练钢琴，他就说，对于孩子学习某种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技能，他一向不支持也不反对。我相信你们最需要会的一定不是弹钢琴这件事儿。在黄磊看来，如果孩子一定要学会什么，首选诚实，忠实于你们自己，忠诚于内心的简单与轻松，不去计较周遭和自己曾有过的怀疑与不满，诚实地接受自己的人生。黄磊说，除此之外的都是雕虫小技，不会也罢。相信爸爸，你们即使一事无成也不必难过，没有世俗认同的成就的人是多数，你们不必成为少数，平凡最好。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家书非常特立独行，他对孩子直言，养子防老的传统观念是不道德的。他说，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，等年老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，我们不会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。陈志武说，整个中国社会 都以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。到了社会保障已经很发达的今天，还要靠养子防老，那就过于自私，过于对子女不公平了。陈志武告诉孩子，你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，我们对你们只有爱护，没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诉求。说到这儿，我发现之前咱们分享的所有家书都是父母写给子女的，最后要说的这封家书却不一样，它是儿子写给父亲的。这封信的作者就是作家莫言。2003年莫言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，刚好碰上了肆虐的非典疫情，被封闭了三个月之久。莫言十分想念家人，却又没办法回家探望，于是写了家书给远在山东的父亲。我知道麦子已经收割完毕，家中已经吃上了用新麦子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吧。我们在这里吃的馒头都是陈年麦子磨的，其中还添加增白剂什么的，白得发青，不好吃，没有馒头味儿。北京什么都不好吃，北京的蒜也不够辣。家乡的味道吃不着，亲人也一时半会儿见不到，莫言只好在家书里央求父亲给他做一把小锤寄到北京来，说这里有核桃，我要用小锤砸核桃吃。当时已经48岁的莫言却还像是孩童一样对父亲说着撒娇的话，但我们听来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生硬，因为这就是自然流露的父子情深。家书就是这样的，像脐带一样连接着分隔两地的亲人，见字如面，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。今天关于家书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。既然说了这么多家书，节目最后肯定得出现那首经典的歌曲《一封家书》。不过咱们来听听好妹妹乐队的新时代改编版。好，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，不见不散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吗？我现在外地挺好的。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，虽然微信常常在发，其实我更想回家。我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，别舍不得穿上吧，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，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。你们就别再催婚了，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，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，把照片发你们看看。谢谢。 提到这次瑞麟年终大促的活动啊，很多朋友都是激动不已。想想看，本来是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，一直的活动价格都是99，但这次年终大促却做到了69元一盒，一组十盒就是690，比直供价还要便宜了300块钱。 是， 这个价格您要是错过的话，一定会后悔的。那为了能让更多朋友可以享受到这次福利呢，每个人限定20盒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不过不得不提醒到您了，本次活动全国享购电台也只有10000盒的返利羊奶粉，而今天是最后的截止日期，所以如果您再错过的话，那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 是的， 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其实啊，提到羊奶这几年真的是特别的火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羊奶好，而且羊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营养补充。 对， 就好像一日三餐一样，需要每天的坚持啊。 没错了，早上时间再赶也不能空腹上班，喝杯羊奶再工作。640毫克的钙，6毫克的铁，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，可以补充到一天的营养需求。中午太热，实在不想吃饭，冲杯羊奶，3.8毫克的锌和益生菌，让身体更轻松。 那今天原价2580元的十盒瑞麟羊奶粉，活动当中只要690块钱，就是原价的一个零头。要是一个人喝的话，可以喝上5个月的时间，划算呢，这每个月才138块钱，每天才4块钱。 是的， 但唯一遗憾的是，69元体验半个月羊奶粉的活动，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。 是的， 别犹豫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。 手机号是0923的朋友说，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瑞麟羊奶粉，69块钱的价格还是第一次享受到的，想多订点也没有，每个人最多20盒。 是， 还有4138的朋友说，天一热，我妈就会吃不下睡不好，想着夏天喝羊奶会不会太燥呢？坚持了一段时间，哎，好像改变了不少，所以啊，我就发动全家一起来订购了。 确实啊，这夏天天热，每天大量的出汗，会流失掉很多的营养元素。 是的， 再加上这体能消耗过大，吃不下睡不着，再加上不能及时的补充能量的话，身体肯定吃不消。所以每天一杯上百种营养元素的瑞麟羊奶粉，您必须坚持啊。那今天瑞麟年终大促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10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0元，也不需要花到直供价格990块钱， 是 只要690元。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订购成功的朋友们，瑞麟乳业承诺了提供免费的寄存服务，随喝随取，保质羊奶粉的新鲜日期， 是 解决您的后顾之忧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才想起同桌的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。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。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